咁啊，星期四咧，今日咧就系黄惠康医生咧就主持，咁诶嘉宾咧系贾斯乐啊，我老友嚟嘅，诶咁诶题目咧就系叫顺境逆境就莫谈人，咁诶我初初以为咧贾斯乐嘅好多嘢做嘅咧，好忙嘅咧，啊点知原来一问。阿黄晓光，你问问佢啦。 首先咧，节目主持人，你未介绍自己啊？ 我唔使介绍咧，我晚晚都做。 你就系刘天志啦。 系啊，嗰影都把声噶啦。 系 的士佬型喺度。 系咁啦，即系同我一齐长大噶嘛。系今日咧，我特别请咗我个即系我终身嘅。偶像啦， 哎呀 ，thank you， 即系我永远同人讲，我有两个大偶像嘅，一个就贾斯乐，一个就卢云达。 卢云达都系你嘅 偶像， 偶像啊， 系啦，我同佢 say 个 hi， 一 pair 人嘅话 ，pair 嘅话， 系啊，金童玉女嘛，咁我就觉得诶，好耐都未见过阿贾斯乐咯，咁我好多听众可能都会好想知道佢 update 嘢啦，咁而家我哋个环境咧都几特别啊，咁我哋就。识咗呢个题目啦，叫顺境逆境乐坛人咯。 明白嘅，但其实咧，如果分享个即系关于呢个逆境啊呢样嘢咧，我哋要讲翻旧年啦。我记得旧年我差唔多差唔多一年前，我都上过你呢个节目。 系啊， 当时嚟讲咧，我就话介绍我嘅演唱会，话十一月咧我就做两场嘅演唱会喺啊乜乜乜中心咁啊，好紧张，好开心啊，如此类推。 系 咁啊，点知咧好不幸地咧，由于即系嗰个 社会运动 啦，社会运动啦，咁我就只系做到一场。另外一場咧就被逼要 cancel， 咁點解要 cancel 咧？當時嚟講，我哋第日都好亂啊！我哋應唔應該 go ahead 咧？因為驚咧，如果真係 go ahead， 如果萬一有啲咩事即係事發生俾啲觀眾咧，我會過意唔去啊！ 係唔好 搭唔到車撲親啊，或者咩啊， 冇錯， 俾人推啊咁啊，咁無謂啦。咁結果咧，我哋就冇做啦。咁好啦，咁呢一個十一月嘅。我呢個 job 完咗之後咧，咁原本咧今年咧，即係2020年咧，就應該鋪排咗好多嘢噶啦，例如去美國做 show 啦，去加拿大做 show 啦，連澳洲今年都傾到，哇！我開心到不知咁開心，因為我從來未試過澳洲表演嘅，由美國由加拿大澳洲一定好好噶啦，點知無啦啦就呢個疫情喎！哇！ 全世界， 唔係直接香港，全世界，所以所有啲唱歌嘅 project 咧，全部 cancel 曬。 咁 好啦，冇嘢做啦。所以佢問我咁喺由舊年嘅十一月去到今而家十月都有一年啦。咁你做過啲咩咧？ 係啦，我都係數 都上啲。 你究竟做咁乜嘢嘢？ 係啊，次官我可以話俾你聽，咁我係冇殺人放火啊，偷嘢。咁呢啲我絕對唔會做嘅。但係做啲咩嘢咧？同你哋一樣嘅好多都唔出得街啊！咁唯有喺屋企啊，即係 唔出得街意思就係唔行咧，出去街外邊 啊，唔出得街係活動啊。咁咪喺屋企，咁點咧就啊學下人煮嘢啊！我就講真，我係煮嘢好難食嘅人嚟嘅。咁我而家既然有時間，不如進步下自己啦。咁我就上即係睇下電視啊，睇教人煮啊，點我學下啊！OK 喎，而家其實我話俾你聽，以前咧我炒菜我都唔識炒嘅，其實炒菜啲好簡單嘅嘢係人都會可能會識嘅，但係我呢個假設攞咧連炒菜都唔識，但 係 而家唔係啦，甩甩聲啊，啲鍋氣啊要幾熱啊，咁啊兜幾兜啊，啊好好味啊，咁我所以呢個其中一碟嘢好食嘅，咁我跟住。成年都唔係只係識炒一碟菜啊嘛，咁我就學咗好多好多煮 pasta 啦，係啊，我又識煮呢一個呢個排骨面豉蒸排骨啦， 哇，好 熟喎，可以食煮洋葱炒 pork chop 豬扒啦，可以其實好多嘢有識。 蒸魚。 鱼我唔识，因为点解咧？我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咧要食新鲜鱼咧，我首先见个人去劏个鱼咧，我有少少唔系好 惊， 系唔系好中意？唔中意啊！咁你好啦，你劏完鱼，你翻屋企你都要清洁佢噶嘛？咁嗰下我就唔 系 好过得自己个关啊！ 龙虾得唔得？ 更加唔得啦，龍蝦真係完全唔得。即係我講頭先我所講嗰幾樣嘢咧，係好 general， 係好一般嘅家庭主婦咧係識煮嘅嘢啫。 蒸 得 唔 得？蒸唔係呢個面豉蒸排骨，我 OK 嘅 ，OK 嘅 ，OK 幾好味添。 你初學啊嘛， 邊個教你啊咁樣？ 我咪睇電視啲 YouTube 啊，咁咪全部學咯。係啊， 即係睇video。 video 我識㗎。係 啊， 其實我 好多嘢可以 學㗎。我你叫我睇书学咧，我未必会咁快。你叫我直接喺电视有 visual 俾我睇咧，我就吸收得好快嘅。 系啊， 我好快。所以我每日你谂下睇个零两个钟关于煮一味菜，咁我学下，又当然啦，第一两次就失败噶啦。咁啊进步下咧，就越整就越好味啦。所以而家我都可以请人嚟我屋企食饭，当然唔可以而家请嚟屋企啦。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可以开 party 请四五个人嚟食饭都 OK 嘅。 唐亲 都几叻喎， 唐亲都 OK 嘅。 啊，头先我讲啲全系唐亲，除咗嗰个洋葱个猪排之外，西餐啦，嗰个都 OK 嘅。不过唐亲喂，其实我中意食嗱，要分享啦，食嘢咧，我係中意食啲好中國式嘅嘢，中國式嘅濃味嘅嘢， 濃味啲 係啊，濃味嘅。其實西餐唔係話我唔中意，不過 once in a while 久不久啦。但係真真正正我咧，真係中意食中國嘢。排第二咧就係泰國，嗱泰國都係濃味噶嘛， 一定濃味， 係濃味。咁就跟住就越南嘢啦，好厚咧先係西餐嘅啫。 咁我想問下你咧，你葡国人呢，你葡国餐食唔食？ 唔得， 或者系澳门嘅土嘅餐。 明白，那个我哋叫 Macanese food， Macanese food 我都唔识，因为那个真系比较即系难少少，复杂啲嘅。咁但系我又对呢方面就 Macanese 嗰样就比较对我嚟讲高一级嘅，我就暂时唔好学住啦。等我有把握，即系整到起码都有十到二十道唔同嘅中国菜之后咧，咁我试下玩下。葡国菜 即系而家系小学去到初中， 系啦，要讲级数嘅， 仲要迟啲咧就高中， 系啦， 大学 系啦，冇错啦，系啊 ，PhD 添，冇错， 因为咧个土生嘅华人啊，土生葡人啊嘅餐咧。好吃的 啊！你有去過？ 我太太咪整啦，我太太都葡萄牙人啊。 OK。 咁誒，佢咧就屋企咧到聖誕節咧就煮嗰啲葡萄牙嘅土人土生葡萄牙嘅餐，佢唔係澳門土生，佢係上海土生。 係。 佢屋企嚟自上海。 係。 咁但係都識整。就要學嘅。咁佢有本書，佢咧同你唔同咧。佢就睇書咧，買本書俾佢之後咧，佢睇書啊，學點樣整嗰個 葡國菜， 叫做土生葡人餐。即係你正話講個 Macanese food 係啊 ，Macanese food。 咁啊，有三角豆啊， 冇錯。 佢係用嗰啲材料咧，就係好土地嘅，係香港或者係澳門。本土嘅唔係葡國嘅原料嘅，但係咧煮法咧就有西式嘅喎， 冇錯啦， 跟住嗰啲味道咧中西合璧之後咧好正。所以我問你識唔識整啊？ 我就唔識啦， 呢個咧快啲學啊！你聖誕節咧就到啦，聖誕節大餐裏邊咧就好多味噶。 冇錯。嗱，其實咧葡即係好啲人話嚟到澳門啊，食葡國餐啊，葡國餐咪即係澳門餐啦，澳門餐咪即係葡國餐。誒，錯啦，唔同啦。葡國餐就係葡國餐，澳門餐有啲葡國嘅口味咧，就叫做 Macanese 啦。就係點 Macanese 咧？佢會係擺少少葡國嘅嘢，加少少嘅中國嘅混合一體。冇錯啦。所以你而家澳門食澳門啲叫做 Macanese， 即係 Macanese food 啦，就係呢個混合體啊，就係呢一個咁嘅做法，就唔係正統嘅葡國菜。雖然澳門都有正統嘅葡國餐廳，但係真真正正唔多嘅。但係多呢啲頭先所講嗰啲 Macanese 嘅 restaurant 啊，所以我覺得你有時去到我食咗葡國餐，你去邊間啊？你講住嗰個餐啲咩？呢間唔係食葡國嘢，係食 Macanese 嘅嘢㗎。係 啊，係啊，呢個要解俾佢聽嘅。係啊，啲譬如三角豆啊，豬皮啊，豬皮有喎。 係啊，豬皮啊， 豬皮喎， 豬耳啊， 豬耳啊，咁就豬皮 蛋啊， 冇可能係葡國人嘅餐啦。 係啊， 但係佢居然咧就係成為一種咧材料。 好食添，整咗之後好食嘅， 係啊，咁我哋香港都有啦。嗱，例如話咧，啊呢個瑞士就嘅瑞士雞就唔係嚟自瑞士啦，係香港嘅嘢啦。 咁蒲哥都冇蒲過雞嘅， 冇噶， 冇蒲過雞食嘅， 冇噶。而家咧食嗰啲咖喱蟹咧，就話蒲哥餐， 好似話揚 冇冇噶冇咖喱蟹。 揚州炒飯都揚州冇得賣㗎係嘛？ 冇即係印度神又冇，印度冇。係 啊， 係 啊。 不過你係煮嘢真係咧天才嚟 嘅 ，OK 嘅。如果有機會啊，次官同埋 Bruce 有機會，等我有多啲信心嘅時候，我邀請你哋兩位。 同埋咧，個疫情咧減低啲，就可以咧幾個人一齊咧傾下偈，因為食嘢時要除咗口罩噶嘛，傾偈。我哋好多口水噶嘛，唉，噴頭噴去咁咪冇癮啊嘛。 其實咧，我覺得咧，阿次官，我唔知你又同我個感覺會唔一樣啦。我覺得我哋到到呢個 stage 咧，喺我哋呢個年紀裏邊啦，我覺得我好 enjoy 一樣嘢咧，係揾三兩知己咧，喺屋企啊開支靚嘅紅酒啊，大家煮唔同大家叻嘅嘢啊，咁就大家切磋下傾下偈啊，我覺得我好 enjoy 嘅。其實我呢一個感覺咧，都其實早十幾年前已經開始有嘅啦。 係咩？ 你話而家叫我去夜晚去蒲吧啊，或者去 disco 咧，其實講真的，呢啲嘢咧我已經試過曬嘅啦。即係當我靚啲嘅時候咧，我係真係有經常做。咁但係而家年紀大咗咧，我真係好 enjoy， 真係揾幾個真係好嘅朋友咧，就係頭先所講開嘅支靚酒啊，食下大家煮嘅嘢啊，然之後講下笑啊，或者睇下一套電影啊， 係 我好 enjoy。 一陣會講啊，一陣會講咧，你睇個咩戲？ 好啊， 啲戲咧好有趣嘅。 好啊。 咁啊，我講一個題外話先啊。 好啊。 咁咧，我咧就好难忘记咧，我澳门当年咧，饮咗码头老鼠啊！ 哦 ，Matel，Matel，Matel， 码头老鼠 ，Matel's Rosé 系冇事，系冇事嘅。 应该冇老鼠噶嘛？ 咁啊，咁啊，我咧就而家咧喺餐厅咧就好难叫到码头老鼠。 你讲香港啊？ 香港啊 ？OK，OK，OK。 咁啊，去到嗰度咧。亦好難揾到碼頭老鼠嘅酒賣喎，咁啊卒之講俾一個澳門土生嘅朋友聽，咁咧佢咧就同我去酒莊度咧就揾到，原來好平嘅啫，50几蚊嘅啫， 係啊唔貴嘅， 唔貴喎，同埋嗰個樽咧好得意嘅，幾靚嘅一個細細嘅頸，下低好肥嘅，咁啊。 系啊系啊，你记得？ 我记得系，哎，我系就呢樽啦，就系码头老鼠啦。咁啊就买咗几樽，又唔准带多喎。咁啊至多买两樽，咁啊带翻香港慢慢弹，雪冻佢之后咧系好几好饮嘅。 属于咩酒嚟嘅咧？ 即系 rosé， 你讲讲咩叫 rosé？ rosé 就唔系白酒，唔系红酒，另外一种酒嘅品种嚟嘅吓。咁葡国人就好中意食饮嘅。咁另外咧，我就好中意葡国嘅。布酒， 系布酒又好靓， 我都中意啊！葡国最出名咧就布酒嘅，咁啊通常我哋会中意布酒系最后，即系当系饭后， 甜嘅酒 噶嘛，系啦系啦系啦，我最 enjoy 噶啦。 咁你嗰个而家可以讲个名嘅嗰个酒牌名啊，叫沙利文。 唉， 唔系 讲 啲人唔系好 六十几七十年啦呢间餐厅， 呢间咧就有近时咧有呢个牛肉啊，鮮牛肉嘅豬仔包。 OK，OK， 豬仔包咧， 嗱啲喺豬仔包度食。 係啦，鮮牛肉煎咗咧，好嫩滑 嘅， 好嫩滑嘅鮮牛肉，夾落去嗰個烘咗好脆嘅豬仔包裏邊。咁咧就。坐出街喎，嗰陣時咧冇咁多煙塵嘅，咁啊喺街嗰度咧，搭翻杯碼頭老鼠，咁咧就 enjoy 行，一個行陽光行，哎，好正，係呢個咧就係咧。喺澳门嘅生活之一嚟噶啦，你都试过。 我以前我屋企啲即系我啲亲戚啦，因为我大部分我啲亲戚都系葡国人嚟嘅，咁佢哋都好中意有呢个习惯。咁啊，食到晏即系有啲啦，幸福啲咧，幸福。 啲嘅朋友咧，就食完晏咧，佢哋可以再翻屋企恰，大概過嚟先至翻翻工嘅。我就唔知佢哋翻啲咩工啦嚇。咁就有呢啲咁嘅優惠嘅。咁我見佢呢種生活係幾開心嘅。不過 in general 咧，我哋澳門即係有葡國血統人都比較係中意飲酒嘅，即係比較中意，尤其是當你食緊飯嘅時候。咁啊，係一種 lifestyle， 係一種 enjoyment 嚟嘅，我覺得 係啊。咁啊，飲酒嘅時咧，而家又有講究，即係食咩餸就係魚，係啊，食咩餸飲咩酒，咁啊。有好多隻嘅，又有紅酒，又有白酒，又有跟你嗰個肉定係蔬菜定係海鮮，係 啦，冇錯。 咁之後咧就正話你講啦，就飲闊酒啦。 最後係啊， 我有知咧就1948年啊，而家72年嘅闊酒，佢呢個咧個朋友送俾我嘅，我一路都唔敢開。 嗯， 唔开 饮唔饮得噶？饮隔咗咁耐， 好惊佢沉晒电啊！系啊 ，OK， 已经冇咗味噶啦，系我系啦，但唔敢开，但又摆咗喺酒柜度咧，就我系镇台之宝啊！ 咁犀利啊！今日咧，我哋嘅歌咧，全部都系阿 Louis 带过嚟噶噃。 好啊，好啊， 系啊，第一首都系佢唱噶， 系 可唔可以介绍下咧？就呢个十年一直 咧，呢支歌咧就系我大概8年前咧，为咗我个虾仔爹哋嘅音乐剧咧，我写嘅。咁嗰只歌就比较几 sad 嘅，因为我记得系特登为嗰一场戏咧，话我同我戚美珍我老婆嗌咗交之后咧，佢就好嬲。我哋結咗婚10年啦，為咗少少嘢咧，佢就走離開咗屋企。咁結果我就好痛心，就喺個廳度咧就唱呢一支歌啦。 一陣咧仲可以講下懷念咩呢個蝦仔爹哋 嚇。 好，咁聽只歌先。 好啊， 十年一直。 像明白生命是存在不幸，竟怕这刻发生。剩余下部分在平淡半生，得你感动回赠，愿能共相聚。为何在恐惧？一切瞬间告吹，未燃尽火炬，被淋下冷水，只有孤独疲累。或者幸福未够。未许用爱感受，是否属于命数错流？大概上天都逼我接受。若然是悲剧，便无奈演绎。一个痛苦角色，10年如一直落霞未褪色，想爱深夜无力。上天 都逼我接受。若然是悲剧，便无奈演绎，一个痛苦角色，十年如一借，落霞未褪色，想 点七五，日元104.82，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3，人民币6.688，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41美元，卖出1900.1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继续移近华南沿岸，同它相关的强风会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在午夜至到明日凌晨2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普遍吹强风，海面亦都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个星期初大致天晴和干燥。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Ada 杜文蔚除了是万能妈妈和开心日报主持新闻之外，其实她还是音乐剧的女主角来的。这次我当然把握机会实行动她一起 开心好声音。 每次邀请唱得又talk得的朋友现场jam歌。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法医研究所，我哋嚟到呢个世界只系得一个原因。当我哋离开嘅时候，原因会唔会只系得一个咁简单？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在市区的街道上面行冇几耐，已经身水身汗。幸好路旁的大树枝叶茂盛，稍稍为路人降温。所以绿化城市，让植物美化环境同埋净化空气。正所谓大树好遮阴，大概冇人会反对。树木好处之多，毋庸置疑。经过丛林，山风带嚟阵阵嘅松香，脚下踏住绿荫，草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但植物系咪真系会净化空气呢？咁就大有学问啦。一片树叶长有数以万计嘅小孔，好等树木 吸入空气之中的二氧化碳和释放树叶所制造的氧气。同样，这些气孔亦会释出其他的化合物，包括一些挥发性高的有机化合物，称为 BVOC。 这些 BVOC 一般对人体没什么影响，但在猛烈的阳光照射之下，它会和汽车喷出的污染物产生了化学作用，造成臭氧。臭氧可以引起气促、胸口痛、咳嗽，甚至降低身体对呼吸疾病的免疫力。在新冠疫症期间，它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这个问题在炎热的夏天和不断暖化的气候之下会更加严重。在郊区常见的大头茶、缸虫、木荷等等是香港 BVOC 的主要源头。相反，在尖沙咀的细叶榕、海防道参天的樟树和不少公共屋邨种植的白秋，排放量都极少。所以绿化香港直觉看起来本来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但种什么、在哪里种，其实背后牵涉不少复杂的科学。同样道理，在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等等危机之下，不少人单凭直觉大放厥词，置科学于不顾，是十分危险的做法。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四呢，今天呢有阿黄惠康医生， 大家好。 我哋呢有呢个嘉宾啊，贾斯乐。咁啊，讲到贾斯乐呢，大家都记得佢啦。咁啊，我正话同阿贾斯乐讲，我又记得十五二十时嗰阵时啊，坐电单单车啊， 我都希望系电单车啊。 单车嗰阵时嘅贾斯乐， 系啊， 哇，呢、這个都讲起都三四十年咯， 四十几年， 四十几年，哎呀，阴公啊， 识得踩未啊？而家你， 我嗰阵时我唔系。我唔嗰陣時，我都係做緊編劇。我嗰陣時都唔係呢個總監，又唔係咧呢個蝦姐爹哋嘅迷。仲記得咧，你最初嗰陣時係入 TVB 咧，啱啱過起 Marina 啊嘛。係嗰陣時 Marina 仲有細路女嚟嘅，而家突然間變咗個富人喎。聽聞我唔高講。咁啊，順景逆境咧，樂壇人啦。咁正話講咗。煮嘢食啦，咁啊， 我哋不如我讲下呢个睇电影啦，度度、都有呢、這个即系限聚令啦，咁最好就喺屋企。除了吃東西之外，我們看看電影，有沒有看電影？ 有，當然有。其實呢，我有兩樣東西我是很喜歡的，一個呢就是吃東西，第二樣東西就是看電影，這兩樣東西是離開不了我 的。看劇還是看電影？ 什麼都看，劇如果好的我會跟，電影好的我也會看。好像說回由去年的11月到現在都有一年，我除了之前半個小時我說的話，我真的學了很多不同的主嘢食之外，我亦都睇咗好多好多电影同埋电视剧， 煲剧 煲剧。 咁啊，电影咧有边几个比较深刻啲嘅咧？ 电影咧，我都系睇电视嘅电影嘅啫，因为当时嚟讲都系唔可以去戏院睇戏啊嘛。咁我睇好多，有啲咧就真系麻麻地嘅。我或者同你分享几部我觉得值得提嘅剧啊。咁啊，唔系香港剧，唔系国语剧，系韩国剧。 系咩？ 韩剧， 韩剧， 韩剧咧，我就觉得好睇嘅地方咧，因为我觉得好刺激。嗱，首先我问你，你中唔中意睇鬼戏咧？ 我 麻麻地啊！ 我就專家，我就最中意睇鬼戲。 咦，有可能你有睇過啊？係一個喪屍嘅片。 最中 意係啊！咁啊，電影嘅名唔係電視劇嘅名叫做《Kingdom》，我唔知乜乜喪屍嘅。係我話俾你聽， 當人哋話俾我聽話呢一個 Netflix 有呢一個咁嘅劇咧、 嗯， 我係用咗30,000啊，係追曬佢第一個 season 咧，係好似我唔記得咗係10集因為8集嘅、 嗯， 但係每一集係緊張到咧、哦，你係唔想離開你嘅電視機嘅，但係當然要瞓覺啦，唔緊要瞓，頂住咗一起身，一飲完杯咖啡，洗完面刷完牙，又可以，因為反正都冇街出咁啊睇啦， 哇， 好好睇，咁啊睇完咗之後咧，我就覺得哇，真係值得，咁好啦，隔冇幾耐，由於佢嘅收佢嗰個收視率好高啊，佢就嚟 season two， 哇 ，season two 又攞命，又嚟10集。又睇到我又系唔放啊，唔放唔肯 放手， 唔肯放手， 系咪叫主君的太阳啊？ 唔系主君的太阳，系有个丧尸两个字嘅、 嗯。我睇过、 哦、Kingdom 系讲唔知咩乜丧尸嘅，系啦。总言之，系系讲以前古装、 古装嘅丧尸， 系古装嘅系啦。咁、嗯、我又唔想讲个 story， 因为如果讲 story， 你会破坏你去睇嗰个兴趣。但系总言之，你睇啦， 包 你咧，你系唔会离开个电视嘅。電視劇都可以令到你咁吸引，你話係咪即係值得 笑、嗯、 值得讚咧？咁當然呢個我就好中意睇噶啦。咁啊，除此之外，我覺得另外一睇咧，除咗係呢一個韓國嘅劇咧，我覺得國內都有好好睇嘅劇嘅。咁我就你知道我國語唔係真係好叻，都聽得下少少嘅。我就睇咗一部叫做《三十而已》啊，三十二又係好好睇，嗰、那個好似唔知廿幾集、三十集， 揾下先， 好似三十幾集，我就用咗5日。 日日都追住， 日日都要追。我话 你会唔会发梦嗰时会发到咧？ 啊，咁啊唔会。我同你阿次哥同你讲个笑话，我直情系咧嗰个睡衣有嚟一两日嘅睡衣咧，我都系着住冇换嘅。我只系离开个房间洗面梳洗，咁啊整咗啲 breakfast 咖啡，我一路坐到夜晚要瞓觉，冲埋嗰两日着翻嗰套衫，就系咁好睇咯。我觉得 呢个咧有个名词嘅，嗰个名词咧我哋教编剧嗰阵时。就用噶啦，叫做 cliff 就好似有悬崖咁样、，cliff hooker 咧就一个勾 勾 勾住你 ，cliff hooker 咧好似个悬崖个勾， 系 勾住你咧 唔肯放手， 你又唔肯放手，咁啊cliff hanger 咧夹埋嘅意思就话咧。佢有个好严重嘅追看性，好大嘅追看性，就扯住你，你。我哋中國人咧，嗰啲江湖小説咧，到最尾嗰時咧就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你聽過呢句説話啦嚇？ 我略都明嘅。 舊嗰啲李東城有依、這個。 係啊，咁啊舊小説咧裏邊都有呢、這個江湖嘅小説都有呢句最尾嗰句説話。咁呢個就 cliffhanger 啦。咁你呢個 cliffhanger 一定係好正。使到咧，阿贾斯禄咧着住睡衣咧， 坐喺度 唔肯换衫， 废寝忘餐啊！ 系啊，总言之咧，你佢每一集咧，佢一定拉尾咧系有个 cliffhanger 嘅， 系 引你。引你你睇啊，你睇啦、啊，你一定就想知道點解佢要打死嗰個人咁啊，你要睇啦、啊。咁、你哋冇辦法唔睇嘅，咁你又睇好啦，好啦，我睇埋呢一集。點解睇咗第二集之後，佢嘅結尾又係咁緊張？你又跟住要睇第三集，咁啊如此類推4集、5集，所以咪有熊貓眼咯， 眼眼瞓。 如果睇嗰套咧，我就唔眼瞓嘅。嗰、那個三十而已咧，佢唔係眼瞓，但係你要俾啲心機去 depth 佢嗰個內容啊，因為佢係有層次嘅，佢唔係話時時彈彈呼呼淺淺，佢唔係。同埋而家咧，我發覺咧，國內啲劇咧好有水準。好有 heart， 即係好有心啊！去拍一個好嘅嘢，真係我覺得佢啲演員同埋演員啲做戲嗰個方法咧，係自然到咧，我真係拍爛手掌。唔好話嗰個三個女主角係真係正啦，連啲配角啊，唔好配角添，連啲特約演員啊，你都話有冇搞錯啊？佢係咪主角之一嚟㗎？係唔係啊？佢哋特約演員嚟嘅啫， 演員 好都咁好嘅，即係證明咧，其實國內有好多好有才華嘅演員。所以我真的讚不住口。 劇好演員好又唔孏嘅個故事，最緊要意思我好怕睇孏嘅嘢，佢唔孏啊，佢真係好有時代感，所以我覺得而家聽緊呢個節目啲朋友啦，如果你係睇過呢一個劇，我相信你都會同意我咁講，係一個真係值得現時嚟講喺國內咧係排 number one 啊，佢個 rating 啊係 number one， 好好睇。 呢個又有名詞喎， 係32 億。呢個叫有名詞嘅，呢個名詞咧叫做共鳴感。 啊，共鳴感 ，yes。 因為咧。如果有劇寫出嚟咧，係大家咧冇共鳴嘅，即係好似啊，你睇嘅觀眾睇完之後咧，誒做戲啫，或者好大量啫，都係咁講噶啦，我都估到佢嗰個結局咯，咁咧呢樣戲咧就未有咁成功啦， 係啦， 又唔能叫失敗， 係 未有咁成功啦。剛才你提出嚟嗰、那個追看嘅諗法咧，就係佢個共鳴感好大。你睇咗之後咧，你覺得自己個心好舒服，因為咧你都係咁諗，你都有個咁樣嘅睇法。呢個睇法咧，你就覺得嗰啲人做得好，個故事編得好，呢、這個就叫共鳴感。 同埋有時咧，如果一套戲咧，你一路做嗰陣時咧，你係估佢會咁樣。但是呢到出嚟咧，真係唔係 unexpected， 即係你估唔到，又好正嘅。係 啊， 我有個你嘅粉絲咧講我聽，啱啱你講嗰個套戲咧，應該叫李斯朝鮮啊，斯就屍體嘅斯。 哦，應該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李斯朝鮮。 冇錯，冇錯，冇錯，應該係呢一個啱。咁啊。韓劇講咗啦，國內劇講咗啦，咁、我都英文人嚟噶嘛，咁、我當然都會追英文劇嘅。咁我覺得一個真係值得我去睇，真係都係好推薦，係、一個叫做《The Crown》，即係英女王 Crown 嗰個王冠啊，係講其實係講英國歷史嘅。其實我就冇點追過英國歷史，但係你睇完曬呢個 season 咧，睇兩三個 season 之後咧，你就會好 understand 英國嘅歷史，英女王啊，佢哋嗰個佢哋啲即係裏邊亦都有啲鬥爭啊，即係係真事嚟嘅。但係嗰啲演員當然又係做得好好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學習嘅，係學關於歷史性嘅嘢，係 The Crown 歷史性嘅劇 嘅，系啊 ，The Crown 系好好睇，又系好睇。咁啊，如果你哋都有時間嘅，你哋可以不妨去都去睇下嘅 The Crown。 除咗嗰啲有 story 嗰啲，你會唔會睇啲知識型嗰啲，例如 National？ 都有，但系嗰啲就on and off 啦。如果冇其他啲好睇嘅嘢，我先睇。 例如啲咩天文嗰啲咧， 都有嘅，都有嘅。 documentary 即系嗰啲叫做紀錄片 啊，紀錄啊。其實我咧，如果我睇 documentary 咧，我其實會揀一啲有可能你都唔會相信會睇嘅。 係咧， 講啲太空啲 sun moons， 頭先嗰 啲星體 嘅嘢，我好中意呢一種 天文學。 我中意睇天文學嘅 documentary。 係咩？ 我由細至到而家，我都解釋唔到俾你聽。 好深喎。 咁我又睇嗰個電視畫面，我睇嘅啫，我又唔係真要 study 嘅。但我覺得係一個好 interesting 嘅。其實我講真的，我哋嘅 Earth， 我哋嘅地球，其實係粒芝麻嚟嘅，真 係啊，好細， 有好多 planet 咧，係我哋一個粒芝麻，佢係一間房嚟嘅。咁你諗下房同個芝麻嘅比率係幾大？咁你諗下嗰嚿嘢有幾大？ 係 想像唔到嘅， 睇 係啊， 無限無邊際咁大， 係啦， 你估都估唔到咁大。 咁啊，隨之之外，咁當然我冇講到自己咁清高啦，中意睇啲學識好好啊。我有時睇啲無厘頭嘅嘢。 唔係呢個 無厘頭。咁啊，又講過韓國啊、國內啊、英國啊。咁啊，講下泰國咧。 好，泰國好進步啊。 泰國一個咧，我就最近跟，我又覺得係白痴嘅，但我覺得係好笑啊。係叫Beauty and the Bitches。咁係講咩？係講選美嘅，係講選美嘅黑暗。你知道泰國其實在選美呢方面咧，佢哋係好重視嘅，因為佢哋覺得呢樣嘢係佢哋個國家嘅 proud 嘅 pride， 所以每一年邊個代表佢哋泰國去參加啲咩世界小姐、環球小姐，佢哋嗰扎人去機場去送呢一個人去。比賽咧都有成幾百人嘅，佢經常好勁嘅。咁即係證明一樣嘢咧，泰國對於呢一個選美咧 係真係 full force 係好好認真。咁呢個劇咧就係講啦，就係講參加泰國小姐，又係講啲黑暗嘢，係講啲人咧明爭暗鬥，係啦、 哦。 我點剪爛你嗰個泳衫啊？你點整爛你個高踭鞋啊？我點擺啲射藥落你嗰啲？即係好 好黑暗啊！ 好黑暗同埋好陰濕啊！佢哋做啲嘢，但我覺得阿 Sir 個觀眾睇咧，你覺得好好笑嘅。咁佢哋 笑片嚟嘅。 是笑片嚟噶，好好笑。咁每一个参赛人咧都有个经理人噶，咁每一个经理人同每一个经理人佢哋又系喺度打啦，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所以我觉得我又系用咗，我系用咗唔知三次啦，睇晒二十集。 咁介绍我讲听咧，事实上咧有一半系真嘅。 哦，系啊。 喺香港嚟讲咧都有好多黑幕嘅。 嗯。 但咧就当然咧系。上演的戲咧，佢做咗好多誇張嘅戲劇性，咁咧就大家咧就唔好當全部真， 嗯、 但咧佢就係依據真嘅嚟誇張，佢、 嗯、 又唔能夠話假得曬、 嗯。 香港咧就有啲禁忌，就唔係好想拍呢一類嘅嘅題材，因為咧會得罪好多人嘅。 哦，咁啊，係啊， 得罪好多人嘅，得罪電視台先啦。 係啊，唔可以噶。咁但係泰國由於佢哋又唔 mind 嘅，我覺得 係啊，真係好嘢喎，真係 乜都講。乜都講，連其中一個參賽者嘅變性人咧，佢哋都會講。 哎呀， 好，哎，好好睇噶， 人妖嚟 嘅。係啊，但你哋完全，不過我都講咗出嚟嘅小故事。不過唔緊要啦，你知道都冇相干嘅，其實你都估都估到噶啦、嗯。不過佢就其中一個參賽者係咁嘅，但係佢一個心地好善良嘅參賽者，咁、 嗯、 所以你令到啲觀眾咧好同情佢、 嗯， 好想佢贏， 嗯、 但係最後佢都冇贏到嘅、 嗯。 不過我覺得有好多，佢係其中一條 storyline 一條線啦、 嗯， 其他啲講好多唔同嘅嘢㗎，係、 嗯、 講點。另外一個就專門同嗰啲評判瞓嘅， 係 啦，佢一定由初賽又去到 semi final、semi final 去到 final， 佢就同不同人嗰啲評判去瞓啦，嚟攞呢一個票啦。咁、 嗯、 你睇你覺得好笑咯，我就呢幾日就睇完咗之後， 佢係諷刺性， 諷刺嘅， 諷刺性 係開心嘅，咁我又覺得 係啦。就香港咧就比較呢個題材比較困難啲，唔係咧我嗰陣時咧都想拍一類。 我覺得咧，香港真係唔得，好似頭先你所講，志冠，有好多 restriction， 有好多 限制 啊。咁、所以我覺得香港未必做到，未必，因為睇呢啲你一定要好放， 係 好 放。 你個話題你一定要大膽。你如果收啲冚啲，收啲冚啲，觀眾睇落咧唔過癮啊！我覺得、 不如唔好做。 係啦，不如唔好做啦，係啦、所以我覺得點解香港都一路都冇做就冇做啦。但係泰國唔係。佢哋好開放咁，乜嘢嘢都，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笑嘅，即係唔需要諗嘅，你睇下你真係會得到，即係你起碼會大大話笑半個鐘頭。 好有意思， 呢個真係有進步過香港啊！即係文字嚟講，人民嘅智慧啊，啊，真係未奇啊！好啊，咁一陣啊下。仲有半小時， 咁快啊？ 係好快脆啊！ 眨下眼就 咁啊！ 再一半小時咧，講其他。 好 啊，黃醫生，你睇下諗，一陣咧問一問啊，音樂人咧，樂壇呢個音樂人嘅喺呢逆境裏邊咧，做嗰啲咩嘢？ 好啊， 係好嘛。 咁 啊，聽只歌咧，又係賈斯諾嘅喎，《獅子山下》。 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以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

港元7.75，日元104.8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3，人民币6.687，英镑兑美元1.309，欧元兑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01美元，卖出1901.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570公里，即在北纬17.4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继续移近华南沿岸，与其相关的强风会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在午夜至到明日凌晨两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普遍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晚上有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疫情反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多个大城市实施宵禁，又呼吁国民合作。 Nous sommes une nation de citoyens solidaires. C'est que j'ai besoin de chacun d'entre vous.Que nous avons besoin les uns des autres. 欧盟建议各国合作追踪患者和研发疫苗。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有种坚持叫做母爱， 永远乐观向前，尽心尽力。石莲蒂以无限的爱去抽大患有严重残障的儿子。 这个星期石莲蒂会和我们分享他推住个仔游山玩水的经历。 逢星期日下午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呼吸的作者姜枫蓝，1967年在美国纽约出世。自1990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巴比伦之塔》，他写作至今已经30年，只是发表过17个中短篇小说，但是就多次获得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等等，创下了科幻小说界的空前纪录。这次介绍的《商人与炼金术师之门》，相信可以令大家体会到姜枫蓝的故事魅力。 《商人与炼金术师之门》的第三个故事名为《妻子和他的情人》，主角是第一个故事入面鲁哈桑的妻子拉尼亚。他自从窥见年轻的哈桑之后，一直念念不忘，于是趁着鲁哈桑远行那阵，穿过帘门翻返去20年前，一心重温旧梦。 回到过去的拉尼亚发现年轻的哈桑居然卷入了死亡危机，虽然他知道哈桑不会出事，如果不是他现在就不会是老哈桑的妻子，但是他又不忍心袖手旁观，所以就用计谋拯救了哈桑。 当晚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他发现哈桑的表现非常咁笨拙，和他记忆的新婚之夜相差得很远。拉尼亚每日都和哈桑幽会，传授他技巧，两个人渐渐契合，得到极大的欢愉。他在回去未来的那一日，明白到原来自己就是当初启蒙了年轻哈桑的人。 这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入面阿吉布的遭遇相映成趣，前者是预知未来自己的本钱，导致日后贫困一生的轮回，后者是过去付出结果受益的正正是日后的自己。 姜峰南在故事结构上层层推演，用迷人的叙事技巧，在主线故事之外还镶嵌了一个预言，但是他的能耐绝对不单止是这样。第三个故事的核心是要讲明，虽然过去无法改变，但是回到过去，我们依然会有意想不到的遭遇。由此连接到最后一个故事，亦都迎来了整篇小说的高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呼吸》，作者姜峰南，由鹦鹉螺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天呢主持就是黄慧德医生。 黄慧康。 黄慧康医生对不起。嘉宾就是贾斯朗。题目呢就是顺逆境顺境的音乐人。贾斯朗讲讲呢，他在这段逆境时候呢，又没有事登台又做不到。做到什么呢，讲了呢他原来煮到寿好菜。就嚟话请我哋食噶啦，咁啊又讲咗佢咧喺屋企咧睇咗好多 韩 剧啊，呢个国外嘅剧啊， 英国剧、 英国剧、 泰国剧、 泰国剧、真系琳琅满目啊，好多嘢听。咁啊，仲有啲咩做咧？ 系咯， 黄伟康。 系咯，我都想知道咧。咁你嗱又冇又少咗即係去公開唱歌啦， 係啊冇啦， 又唔可以 K 啦， 係啊， 啊你點樣 keep 住把靚聲咧？ 嗱，其實身為一個歌星咧，你都不即係你都唔多唔少咧，都真係想表演又想唱歌，咁出唔到表演啊嘛，咁點咧？咁我咧就不嬲都冇啲，好似有啲朋友佢哋自己買好多啲架撐咧喺屋企自己唱，但係我冇，咁我就一路都有同我啲朋友訴過嘅，我話：唉，真係冇噶，咁你哋個啲有啲equipment， 我就冇嘅，我屋企咪自己清唱咯，喺廁所沖緊涼嘅時候，咁啊當係練歌噶啦。咁有一次咧，我就同我好朋友黎瑞恩講過呢件事， 啊係咩？ 佢咧佢就。好有心，佢真係好有心。佢就知道啦，哦，原來你冇呢一扎嘢嘅。佢隔咗兩個禮拜後咧，佢就揾佢嘅司機送咗一 set 嘅 HiFi， 所有啲所有要用嘢嚟唱歌嘅嘢咧，啲 equipment 咧。俾曬我， 係啊！ 佢話呢個我送俾你，咁你唔使出街，咁你又可以過下唱歌嘅癮，咁你話係咪好好嘅事咧？ 哇！ 咁我話我好感動、啊。 你介紹我識我呢個朋友， 我話好多謝你，小恩。終於咧，我就大概兩個星期前咧，我就 set 好曬啲嘢啦。咁我就開始同我啲朋友講啦，啊，我都可以好似你哋咁啦，開始自己開 live 啊，唱下歌啊，咁啊諸如此類。咁我覺得係幾好玩嘅， 幾好玩 嘅。因為第一就真係可以練習啦， 同埋一 系一个人嘅啫，我又唔系咁需要对一个成个乐队咁啊，同你做 live， 我又唔一定嘅。我觉得一个人你播一下啲 MMO， 其实你主要就系练歌啫。咁但系如果你练下，觉得自己有信心，又练得几好，嗰只歌又几好听，咁你又唔介意放出街噶啦嘛。咁所以我呢几排就有，其实有一次我都订咗我第一只咁嘅类型嘅歌俾阿 Bruce 噶，俾个你噶。咁你都觉得话其实个声几靓系咪啊？个声靓就因为啲 equipment 靓咯。 咁所以我又要喺呢度多謝小欣咯。咁啊，我就係用呢啲時間去練歌啦，練歌咁唱，咁係一定要練嘅，即係等於你做 exercise， 你係一個運動員，你唔練咧，你嘅啲 muscle 咧，你會收嘅，即係佢唔會 function 得咁好。等於 vocal cords 一樣，唱歌都一樣，你要不停練。如果你係不停咁練，咁到如果有演唱會突然之間得嘅話咧，你就好容易可以處理到嘅。Otherwise，如果你一段時間唔唱咧，叫你突然之間咁叫你唱咧，你會比較難 pick up 嘅。所以我呢幾排我都有信心嘅，我覺得而家我的 voice 那個 tone 嗰個聲音咧係好似 in shape， 即係好似好咗啲嘅。 狀態好， 因為係狀態好咗，因為多謝呢個啲 equipment 去俾到我個機會我去練啊。咁啊幾好玩嘅，不過唯獨是咧，我個隔離鄰舍就唔係太過開心。 哇！ 叮當叮當，係點啊？張陳大，好似你係咩？好嘈啊！我唔好意思啊，我練緊歌，唔好意思。我細話細聲啲啦，細聲啲啦。 哦，呢個好熱，你夜練咩？ 咁樣 sorry， 你好夜練， 好夜唱。 我就比較中意夜晚練嘅，因為夜晚把聲靚啲嘅，一起身你唔想練嘅，咁就所以咪叮當叮當咯。不過唔係，咁我又唔係太過分嘅，我大概都有時頂籠至都係十一點鐘到啦。其實啲人開始瞓覺啦，不過有啲人十點鐘瞓噶嘛。咁我十點鐘仲練緊，咪唔多唔少俾佢哋聽到咯。咁就有呢個叮當發生咯。 有冇話即係練下戲啊 ？OK， 我咧我。早一輪我就唔敢出街嘅，因為一個疫情嘅原因。咁我都係喺屋企自己 stretch 下嘅啫 ，stretch 下大概十五分鐘到啦， 伸展下。 伸展下，因為我助手好 nice， 佢又俾咗好多啲伸展嘅一系列嘅 exercise 俾我咧，自己屋企可以做嘅。咁佢就話，尤其是你而家呢個年紀咧，都係要 every now and then 要伸展下嘅，唔係你啲骨就會好硬噶。我話得啦，助手，我知道噶啦。 唔係你個樣嘅唔似咁老， 我樣呃到人咯。自冠，但我啲機件唔可以呃人嘅。 我就真係呃咗人啊！我個樣嘅就係比個年紀更老啊。 No, you're okay, you're okay。 成熟呢啲叫成熟。咁你自己有冇話有時特別要小心呢個戒口啊？邊啲食得，邊啲唔食得？ 我真係我係一個好曳嘅人。我真係唔係好即係一啲唔應該食嘅嘢，你叫我唔食，咁我係唔會。你嘅，即系我中意食咧，我就会食嘅。咁当然我唔会过分到嚿嚿都系肥猪肉啊，我唔会嘅，即系半肥半瘦我都会食。咁啊，我又唔会太过话，要戒糖啊，戒糖啊，我又唔得嘅。我觉得人都要有个 balance， 有一个平衡啊。糖至都唔好食咁多啦，但系你叫我完全唔食嘅话咧，我又唔得嘅，我要食少少咯。咁啊，盐啊，唔好去到咁咸啦，因为真系嘅呢个我就呢个我即系 seriously 我要讲啦。我哋到呢個年紀咧，真係唔可以食得太鹹噶。嗱，即係個 doctor 你知道啦，鹹 sodium 太多 sodium 係唔好噶嘛，血壓高啊。所以我呢個我 相信啊，相信， 所以我都唔會太過，所以我都唔會太過夠膽係食得太過量嘅鹽分咯。咁啊，酒。酒就最好，佢話最好唔好飲啦。咁我唔係嘅，咁有時應酬 少少啦。 你話一兩個朋友嚟到屋企，咁開支靚嘅紅酒，咁我又我又唔忍受唔飲嘅喎，少食半杯啦。咁我都我可以 control 嘅，我可以 control 中文點講 啊？控制到嘅， 我可以控制到啊。我頂多咪飲半杯啦。嗱，半杯就唔多嘅，即係個正常人飲一杯靚嘅半紅酒咧，半杯咧係反而健康。 唔係烈酒就冇問題㗎， 係啊。 一杯都唔怕， 有啲前輩咧講咧，飲啊同埋食咧，盡量戒啲凍嘢對條 啊，啱 氣管或者 係係啊。其實我最近咧就係認識一個中醫師，佢有 advice 我咧話啊，假生，如果你咁錫你自己把聲啊，或者你又覺得你嘅身體都需要 improve 嘅話咧，你唔應該飲太多凍嘢，因為我承認我以前飲好多凍嘢嘅，汽水啊。尤其是熱天嘅時候咧，係啊，同埋有時候我都中意煲多啤酒會醫前啊，講醫前。咁我而家呢啲都開始漸漸少，真係凍嘢都唔好飲太多，係最好嘅。 夏天咧就好難戒嘅，即係當時咧就係頸渴咧就想飲凍嘢，凍啤酒啊，凍汽水好著數嘅，即係即刻解渴。 一身汗，跟住揸住个杯好冻嘅啤酒，哇！你真系上天堂啊，真系， 开心噶，即系要有好大嘅定力啊，你才可以戒得到噶。咁啊，朋友有冇同你出去玩啊？去行山啊？ 我又唔系好行山噶，有好多朋友都话好健康，我又唔会嘅。但而家呢几排就好咗啲啦。咁我咧，因为我住喺嗰区咧，系近住城门河嘅，咁我都中意行嘅，系啊。我中意行，咁我帶住嗰個 earphone 啦，咁啊自己行大概行一個鐘頭啦。我又唔係日日行嘅，我大概一個星期行三次到啦。 咁 啊，都係一啲運動啦。因為又唔做運動咧，完全唔做咧，又係唔得嘅。 係 少少行啦。咁我當行就係我嘅運動嚟噶啦。 得噶得噶。我咧就食朝頭早咧七點鐘起六點幾起身啊。咁啊，真係咧就粥铺咧，我买粥啊，咁啊成日撞到周润发嘅，佢行完山翻嚟话啱啱，我就起身就去买粥，就见到佢。 哇，佢咪好早起身？ 佢四点几五点钟，咁佢咧就提议俾我，你一定要行啊，咁我就系、是、你讲嗰份，佢咧就行上飞鹅山，又行翻落嚟，一系行两三钟头。 但是好的，所以你为什么要发觉他是瘦了很多？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的他呢，他是比较肥了一点的。我那时候好像在荷里活那段时间回来，我看到哇，为什么他这么发福的呢？现在就不是了，他现在行 很结实。 现在我看到哇，瘦瘦 which 即是他 looks very healthy， 很健康的样子，还有我觉得仲靓仔添，我觉得佢系啊，好型啊，我觉得佢 好型啊，系啊， 系啊，好中意，好中意， 系啊。 不过咧，我觉得即系而家嘅 situation 系咁啦，我又觉得我又唔系太过心灰意冷嘅。我觉得咧，我哋而家大家渡过紧呢个难关咧，我成日觉得，天咧系冇 绝人之路， 绝人之路 ，yeah， very good， 至高。我英文咧就话 ，there is alway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喺呢个好远嘅呢个隧道里边咧，你会见到一定有一点光。 系啊， 我哋跟呢个点光啦，有可能要行耐啲，唔紧要，你一定会到呢个点光噶。呢个点光咧就会揾晒所有你嘅答案嘅。咁我成日觉得咧，我同我啲 friends， 虽然我哋话而家大家都一齐同处一个唔系一个好乐观嘅时间，冇工作做啦，冇公开啦，咁点咧？咁我哋唔緊要啦，我哋盡力量抱住一個好樂觀嘅態度，我哋希望到有呢個疫苗嘅時候，我好希望明年啦，希望明年頭啦，有個疫苗，咁我覺得 everything will be back to normal， 唔需要太過擔心嘅，一定明天會更好。 係，我都係咁諗。 同埋細個嗰時，我都記得講咧話，即係每一日咧，你夜晚咧嚇臨天光之前咧，都係要先經過最黑暗嘅階段，跟住就天光噶啦。 係啊， 咁我哋一齊忍住啦。 同埋以我嘅性格，我係一個好樂觀嘅人啦。我又覺得睇樣嘢咧，我又覺得冇嘢係解決唔到嘅， 係 真係嘅。我覺得 sometimes 要揾一個知己啦，傾下偈啦，同多啲人傾下偈啦，或者係又或者同屋企人傾下偈啦。我覺得傾偈係一個好事嚟嘅，唔好樣樣唔開心嘅嘢咧，自己 keep 喺自己個身上度， 翳住係 唔好翳住。我覺得你放出嚟咧係好嘅嚇，係咯。That's how 我同我啲 friend 去 share， 我哋點去面對而家呢個困難嘅時間，唔好成日覺得係困難，就諗住唉困難啊，唉唔好諗住係困難，諗住明天係會好啲嘅， 係 我哋逐步嚟，係我哋逐步嚟就得噶啦。 係啊，所以話咧，題目咧就講咧順境逆境，咁其實咧逆境係更加難。更加難去處理，順境咧過差唔多都識嘅。你點樣過一個順境嘅時刻，咁啊每個人都差唔多都做到嘅。但係逆境咧唔係個個得嘅喎，一面對逆境咧，好多人就頹廢㗎啦，又冇心機㗎啦，或者唔積極㗎啦。咁啊，好似阿賈斯諾咁咧，你睇到個順境，又知道逆境咧，知道點樣去應付咧，應該點樣咧正確嘅道路行咧？睇到個 tunnel 嘅最後嗰個光，呢個對我啟發好大。 係啊， 係、這個咧，就香港嘅人咧，或全世界人都係 應該聽到呢個咁嘅消息之後咧，這個咁 message 之後咧，就都要望住點光咧，係前進。係，咁啊真係有個希望啊，唔係 咧，一定要有希望。 如果唔係咧，就好暗淡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咧，大家都唔知道幾時完結。 完啊，係咯。 咁但係問題知道一定會完結噶嘛？ 係 咪？冇理由會唔完結噶喎。咁啊，所有咧嘅努力就要睇住嗰點光，睇住最後嗰個光明點去。慢向嗰個光明點， 呢 個最重要。 咁到到真係見到個光啦，咁點咧？咁賈斯諾又出翻嚟唱歌噶啦，因為好多人都話啦，賈斯諾，你幾時又再可以開演唱會啊？唉，我而家暫時冇得諗住，不過我有希望，即係我唔會放棄，我唔會氣餒，我會抱住一個好樂觀嘅態度練歌啦。日日練一練到嗰個點光，哇，好光啦！好啦，咁我出嚟唱歌啦，係啦，咁我到時我會請阿次官你同埋 Bruce 你同埋 William 好啊，多謝 一齊去睇我呢個演唱會。 多謝曬我咧就未必會喺香港，但係咧就你遊環遊世界噶嘛。 多謝你啊！ 你仲有好多 project 喺外地噶嘛？ 係。 咁啊，當然咧，我哋會去。拱牆， 你係喺加拿大嘅， 我加拿大， good, 但係四圍去都冇問題。如果冇疫情咧，就四圍去都冇問題。 OK， 咁啊，翻嚟香港一定要見Bruce 啊，係啊，佢係我醫事顧問嚟噶嘛，我老人病就全靠佢噶啦，希望長多兩年命，就睇到個孫娶老婆啊，呢個咧就。哎，真係難得嘅。好啦，咁今晚咧差唔多，啲時間又過得快啦。 哦，唔好客氣， 真 係 啊， 好多謝俾嘅機會我同你 傾偈。 係， 咁啊，明天咧星期五咧就係周子欣咧就呢位老師咧交通式嘅佢嘅主場。咁我哋有馬恩慈同埋小弟劉天慈。咁咧就講左右逢源喎，左右逢源唔係一定係政治喎，點樣可以左右逢源咧？點樣可以面面俱圓咧？即係我哋就係唔想個個人每一個都樹立敵人噶嘛，個個都係朋友啊，最好 最好最好。 係啊，冇錯，我哋冇理由會係樹立自己樹立其他人做敵人噶，冇咁蠢嘅，係嘛？咁之後咧就新聞報導，新聞報導之後咧就阿基哥，基哥咧而家改咗名喎，叫那些年周慧基喎，係 啊， 係周慧基啊，係佢咧佢嗰個節目咧播好多歌噶， 哦， 今日咧我哋一定要點唱，除咗你之外就都要點唱。賈斯諾嘅歌 哦，好啊！ 而家揾啊，四圍真 係啊，都係啊，多謝啊，多謝啊！ 因為點解正話我提嗰個朋友咧？又話你冇揾朋友，因為咧呢只歌咧就叫朋友。 O K， 賈 斯諾唱 嘅。咁冇朋友咧，呢個世界咧 係啊， 就好暗㗎啦， 黑暗。 係啊，呢個朋友留意歌詞啊， 好， 歌詞好正啊， 係咪？知。 咁啊，聽咗呢個朋友之後咧，新聞報導嚇。 O K， 咁啊。聽隻朋友先， 繁星流動和你同路，从一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